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90集，两人不再吭声，仔细地盯着这两个小圆圈，凝神思索。傅文生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他并没有打岔。过了半分钟，唐默又拿起石头，在下方画上了第三个虚线小圆圈，石头戳着地面，发出哒哒哒的声响。唐默画完这个虚线圆圈，再写上一个二。唐默说，这个光点闪烁的光芒远比之前的弱，一共闪烁了两下。傅文铎默认了这个数字，问道，3个月前 2.0 版本上线的时候有这个点吗？唐默说，有。唐默在刚才画的三个小圆圈左侧又画出两个小圆圈，他一边画一边说，首先是第一个光点闪烁了62下，这个是准确数据，我一直盯着数，没有遗漏。然后是第二个光点， 2.0 版本的黑塔一共只有两个光点，第一个点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前两个点相似，都是比较实心的点，而第二个点也是个比较虚暗的点。一共，唐默握着石头在地上写了一个数字，一共只闪烁了一次。黑塔两次更新间隔了3个月时间，其中每一次黑塔在正式宣布版本更新前都会闪烁白色光点。白色光点分为实心点和空心点， 2.0 版本中有两个点， 3.0 版本多出了一个实心点。除此以外，唐默冷静地说，光点的闪烁次数变多了，而且增加的非常多。傅文铎说，62次变成9000多次，虚心点变成实心点，闪烁了364次。3个月前，你和洛风城是怎么想的？唐默并不意外傅文铎猜到自己当时和洛风城在一起，并且还和对方商量过这些奇怪的白色光点。因为黑塔 2.0 版本更新后没几天，傅文铎就找到了阿塔克组织，他猜到这一点并不奇怪。而事实上，按照唐默和洛风城的性格，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些明显很有价值、代表了什么的白色光点。唐默定定地看着傅文铎，给出答案。我和洛风城当时的推测是，这些白色光点代表了黑塔的层数。傅文铎的脸上没有惊讶，傅文生在旁边听他们说了半天，现在也明白过来。唐默解释道，黑塔一共有7层，目前全世界没人通关第三层，也就是说玩家最多只通关2层。唐默在三个实心圆圈的外侧圈了一个更大的圆，将三个小圆圈圈了进去。他说，第一个点代表的是黑塔1层，第二个点代表了黑塔2层。11月22号，傅文铎，你是全世界第一个通关黑塔1层的玩家。自那以后，陆陆续续全球其他9个区也有玩家通关黑塔，其中最晚的一个区是12月18号才有人通关黑塔1层。所以1月1号黑塔 2.0 版本更新，全球一共有62个玩家通关黑塔1层，并不是不可能。更重要的就是第二层的那个空心的光点到底代表什么。傅文生猜测道， 那个光点代表黑塔2层。 很快他自己否认， 但是当时并没有人通关黑塔2层，全球10个大区每区第一个通关新的攻塔游戏的玩家都会被全球通报。 唐默说，当时确实没有人通关黑塔2层，是再过了几天你哥哥才通关的。傅文生疑惑道， 那这第二个光点到底代表什么？他闪烁了一次。 唐默说， 这件事我和洛风城是这么猜测的，光点依旧代表黑塔层数，第二个光点只亮到一半就熄灭了，光芒比第一个光点暗，这大概就意味着有人曾经闯过黑塔二层，只是他失败了，所以属于他的光点没亮起来。比如说，顿了顿，唐默看向傅文铎，我记得11月底傅少校就曾经被拉进过黑塔二层，但是失败了。傅文铎微微勾唇，那是3个月前的事，当时唐默忽然听到傅文铎的声音，他开启火鸡蛋帮着傅文铎通关黑塔二层，很可惜傅文铎没能通关，他用自杀的方式读取存档，接着找办法离开了二层。以目前三人得到的信息来看，光点代表黑塔层数，光点闪烁的次数代表通关人数，一切非常合理。唐默看着地上的小圆圈，语气平静。那么现在，全球一共有364个玩家通关了黑塔二层，而黑塔三层，有2个玩家曾经去尝试过，他们失败了，可能死在了游戏里，也可能死里逃生。这两个人，首先不是我和傅文铎。傅文生想到， 会是华夏人吗？ 傅文铎是华夏第一个通关黑塔一层、二层的玩家，说他是客观意义上的华夏最强的玩家，也不足为过。但是，他并没有尝试通关黑塔三层，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华夏玩家尝试。唐默说，据我所知，上海没有这种玩家。一般而言，华夏大多数的城市应该和我们现在所处的邯郸一样，人口比不上北京、上海，资源也没有这种大都市多，玩家水平较为普通。比如这次黑塔 3.0 版本更新，邯郸竟然只有一个玩家去黑塔附近查看情况。顿了顿，唐默看着傅文铎，如果那两个尝试通关黑塔三层的玩家里有华夏人的话，最可能来自于北京。傅少校，你曾经说过，北京有个很强大的偷渡客组织，有个很强大的偷渡客。傅文铎说，那个组织叫天选。傅文铎一拿起一块石头，在地上粗粗地画了一个北京环城线路图。他们的大本营在朝阳区，4个月前我离开北京时，他们的首领就已经通关了黑塔一层，现在4个月过去，他确实有可能挑战黑塔三层。那个玩家的异能具体是什么样的？傅文铎回忆了一下，具体异能我不清楚，但是他可以改变区域重。声音戛然而止，傅文铎惊讶地看着地上的北京地图，光线暗淡的私人车库里，空气瞬间凝固，傅文铎的手还停在半空中，唐默的双眼缓缓睁大，两人的脸上同时露出错愕的神情。下一秒，他们又同时看向对方，异口同声， 他叫阮王叔。 傅文生懵逼地看着他们， 怎么了？什么阮王叔？大哥，唐哥。 唐默慢慢抿紧嘴唇，他不动声色地用石头再蘸了一些汽油，在地上写下了三个字。写完这三个字，他停顿了片刻，又写出另外三个字。傅文生不知道阮望舒是谁，但他看到唐默最后写的三个字，他惊道， 啊，炼鱼筝。唐哥，你写他干什么？ 唐默脸色凝重，他看着小朋友一字一句道， 因为30秒前黑塔发布通知，华夏一区偷渡客阮望舒正式玩家炼鱼筝成功通关黑塔二层，困难模式。 傅文生不敢置信地睁大眼，过了半天他叫道， 炼鱼筝，那个很火的女歌手炼鱼筝。 南京，新南京组。柴荣正在练拳，忽然听到这声音，他吓得一拳把沙包打碎。上海，阿塔克组织。杰克斯是唯一听到这个声音的组织成员，他懵懵地摸了摸脑袋， 走向洛风城的办公室，手里还拿着一个资料夹，资料夹里装着一叠厚厚的纸，上方露出了两行字，最顶上的那行字清晰地写着白若瑶，重庆渝中区。诸如此类的情况还发生在全球各地。有的玩家第一次听到通关困难模式游戏的提示音，惊讶地连连道， 哎，困难模式？那两个华夏玩家是谁呀？他们怎么通关了困难模式？ 有的玩家却早已习惯，在嘴里念了一遍这两个古怪的华夏名字，便不再关注。一道清亮的铜声在全球364个玩家的脑海里响起。 叮咚，华夏一区偷渡客阮望舒正式玩家炼鱼筝成功通关黑塔二层困难模式。叮咚，华夏一区偷渡客阮望舒。 黑塔全球通报一共三遍。阮望舒这个名字并不出名，但是炼鱼筝却是地球上线前华夏最火的女歌手之一，在国外也很有名气。一分钟前，唐默刚刚猜测天选组织的首领是不是尝试通关黑塔三层的两个玩家之一，一分钟后黑塔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朋友，你想太多。沉思片刻，唐默抬头看向傅文生， 你没听到黑塔刚才的通知？ 傅文生点点头， 对，我什么都没听到。 阮望舒、炼鱼筝这两个人同时通关黑塔二层困难模式，他们应该是组队进行了共塔游戏，黑塔将这件事进行了通报，但是你却没有听到。 唐默拿着石头在地上轻轻敲击，他眯起双眼， 能听到这个消息的只有黑塔二层的玩家。 唐默和傅文铎是黑塔二层玩家，傅文生只通关了黑塔一层，如果硬要说他们之间有差别，就是这一点。三个月前唐默通关黑塔一层困难模式时，也只有傅文铎听到了黑塔通知，洛风城等人全然不知。当时傅文铎便猜测只有通关攻塔游戏的玩家才能听到这个消息，如今看来唐默得出结论， 通关困难模式的消息只有已经通关相应层数的玩家才可以听到。 三人都同意了这个观点，既然挑战黑塔三层的事情和神秘强大的天选组织没有关系，三人便没有再讨论这个话题。接下来傅文铎便向唐默更加详细地介绍了北京如今的情况。傅文铎低声说， 北京的玩家大多比较独立，没有建立太多的组织，其中最强大的组织便是那个偷渡客组织天选。四个月前我离开北京时，还没有正式玩家加入他们，他们的成员全是偷渡客。 听了他的话，唐默想了想说， 炼鱼筝是正式玩家，不是偷渡客。 话音落下，唐默和傅文铎互视一眼，同时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四个月里天选组织发展速度极快，或许他已经不再是个单纯的偷渡客组织。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